关于周杰伟人金正恩阁下领导和朝鲜增强力尼日利亚主题思想全国讨论会参加者8月5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书信。信文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永恒的主席金日成阁下创立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就是自己，开拓自己命运的力量也在于自己这一主体思想。金正日阁下深入发展了主体思想和先进思想。由于尊敬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的英明领导，朝鲜的战略地位得以达到了最高境界。朝鲜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的自强力精神和依靠他创造出来的一系列奇迹般成就，都大大鼓舞世界进步人民实现自主与和平的斗争。信中指出，将进一步积极研究并广泛普及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和自立自强精神的源泉，金日成金正日主义。信文指出，为了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和世界自主化事业的胜利，衷心祝愿金正恩阁下身体健康。